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 哇哦，欢欢喜喜。大家好，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卡哇伊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哈里小屋亲子烘焙室。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些听友，前期征集了一些听友，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亲子烘焙室，一起来做一些颜值很高的、让人食欲大开的一些小甜品。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心灵手巧的青年广播的听友和网友吧。 大家好，我是青年广播的听众陈佳慧。 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王清纯。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佳怡、 王宁正。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爱青年计划的读者杜艺林。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主题日，创造982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嘉宾雨薇。 嗯，今天是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 是的，其实细细想来呢，一年已经过去了。在去年的今天呢，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10个频率北京青年广播开播。如今呢，我们已经在这里和您度过了365个清晨。 嗯，今天确实非常的特别啊，今天是一周岁，一周岁还很嫩啊， 嗯、 但是还是向往着这种青春。正因为是青春，正因为是青年，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干劲儿。我们的确在这一年创造了很多第一，因此我们用创造982来为一周年命名，这些第一值得大家期待。 是的，我们要细细数一下这些第一有什么了啊、 嗯、 我们的是第一个启用可视化直播间平台的，我们率先把微信视频连接加入到了常规的节目中，我们呢也是第一个引入虚拟直播间，还深入到高校的各个角落。可以说呢，有青年人的地方就有青年广播的声音。 嗯， 您不仅可以看到 BTV 的新闻主播张默在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里播新闻，您还可以听到 BTV 跨界歌王的主持人丽坤版的深夜广播节目《蓝调北京》。 哎呀，特别期待丽坤版的这个春晓的《蓝调北京》是什么样子啊。 那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今天的节目呢？好了，我们先进一个小片花，回来后揭开今天节目神秘的面纱。 我们也请这个叫做丽坤和张默版的一路畅通啊，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秀了。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祝大家一切顺利。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张默。 大家好，我是丽坤。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我们先来关注一长串路况。石景山路即将采取管控措施，其中八宝山地铁站路口西向东方向禁止除公交车以外的其他车辆通行。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7:42了，大家都已经开始了白天的工作了。然而呢，很多朋友啊，现在还 沉浸在昨晚比赛的梦游当中。 是昨天英格兰对阵巴拿马，我们竞猜的所有朋友当中呢，只有15位是猜中了6-1呀、 啊。哎，我就差俩球，我猜的是4-1、 啊。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们代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是张悦， 我是雨薇。 那我们就代表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是李坤、 哎、我是张默，但是我们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对，我们代表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青春， 见证未来， 这里是创造982，我们一周岁生日的特别直播的现场。各位好，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说了，我们今天潮流梦工厂到底要带大家如何潮流一下呢？ 哎，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 今天我们的座上客呢，要特别来介绍一下，他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性的健身专家。 我觉得 他 健身只是他的一个就是业余爱好。 对， 他的职业其实是来自北京卫视的主持人，暖暖的味道和养生厨房的当家花旦李宗明，欢迎一下。 欢迎宗明，你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卫视的主持人宗明，很高兴能在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的之际来2小时陪伴大家。我也希望你还穿上了健身服， 对， 希望我的一些知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改变。 我们已经把健身房排练厅给你准备好了。 对。 然后这个样子，我们先拉伸一下大腿的后侧，就是一个加强侧伸展的这个体式。 好，你的双手怎样做呢？双手要往后，然后呢，双手的身后交叉之后呢，身体前倾，对，往前倾，然后眼睛是不是应该看前脚尖啊？啊、哦，你看我都会这个抢答了。 所以其实这个拉伸的是 拉伸的是我们大腿的后侧，然后如果你想 腘绳肌那边， 对、你想加强一下小腿的拉伸呢，你可以把这个手撑在地下，然后把你的脚尖抬起来， 勾脚尖， 你会感受到这个整个后腿的拉伸特别的爽， 对对对， 让我 特别酸爽， 特别酸爽， 就它不是疼也不是酸，它是那种就让你觉得很无力，就感觉被掐到了软肋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 笑穴， 然后我们就这个动作之后，我们可以拉伸一下我们的侧面怎么拉伸？ 拉伸侧面， 这个可以稍微分开再大一点， 两腿稍微再分开大一些， 然后我们来一个那个三角式，就是手可以放到地下， 好， 然后左手抬起来， 右手放地下，左手抬起高，然后跟这个右手呢成为一条水平线，然后呢头要仰上去，看你的手尖往上伸，好像在戳太阳。 我发现小航你解说的简直太棒了， 他特别像就是咱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央视有一个 蕙兰瑜伽是吗？ 对对对，就会每天5分钟跟我一起练的那种。 那是马环啊，对。 再次感谢宗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大家， 也感谢所有关注我们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6月26号特别直播现场的所有的听友和网友， 没错。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982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硕。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啊。今天是6月26号，也是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的日子。那欢迎大家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中午的这个12点到13点的这个台庆特别节目《创造982世界杯一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嘉宾席上的知名的足球评论员、新体育英超解说员金向凯老师，欢迎您！ 哇，欢迎金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首先祝这个咱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中路。落点的争夺，哎，这是个机会，门前的混战，哇，球进了，球进了，这是姆巴佩吧，对吧？哎，这个看来四点这个战术很好的起到了作用，先是争高点， 但是呢，在抢二点上，我们看到丹麦队的这个禁区里防守有点乱，当然这个不是他俩，这是电脑乱，对吧？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杯一下的这个节目部分呢，先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要感谢金向凯老师，也感谢论论，感谢马思远同学，来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开播一周年主题日创造982特别直播。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我是许可。 其实说到话，大家如果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也会知道我们的沙漠在上一期节目里面是给大家展示了自己不俗的画工。所以这一次呢，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 又要吗？ 是的，我们的沙漠又要现场给大家来带来一幅982生日主题的画作。我们先来看看完成的这张作业是什么样 的。完成的就是， 哇、哦，可以送给我吗？虽然画的不是我。 这个是祝982生日快乐， 祝982生日快乐。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沙漠卡泽和我们的小易做客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 嗨，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 我是泽环。 哎，是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日子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隆重，对不对？ 对的。 是的，在这儿呢首先要祝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生日快乐。首先来欢迎子子。I'm not gonna fight, not gonna think about regrets, drowning in the beauty of this night. It's not a crime that you got me feeling so bad. 谢谢子子，拜拜， 拜拜。 时间大陆机每天晚上与你准时听见。各位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甜甜，对不对？ 没错。 今天我们在现场也拍了很多的照片，不妨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Happy Ending 的照片。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大家。 旧总编还有我们的吴周彤先生，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一起，是一个大家庭的聚会哈。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视化的调频，是个平台。 关于一个可视化的广播节目，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来我的答案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并不是变成了一个电视节目或者视频节目主持人，我们依然还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只不过刚好你们看到。 要不要就是先听听他的声音，还是怎么样？ 对，要先听声音的。 1, 2, 3。 生而不同，大家好，欢迎进入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特别直播，我是吴周彤。 关键是你看从0点然后现在是10点，也是有一个整点的数字在里边的。 其实周总，你知道刚才我和我之前的几个节目组的成员在一起庆贺了一下这一周年的这些美好的往事，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感慨，就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是 啊，这个意义呢并不是说我们是做了一档节目，或者说有一个新的频率产生，而是我们在做一些可能很多人还意识不到的那种有意义的事情。就怎么能够让广播和我们的年轻人更加的贴近在一起。那年轻人现在熟悉的方式呢，我们发现呢，其实一定是要他有声音，但同时呢他要能够看得见，能够和你有互动和交流。 是的 啊，所以呢982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是在做一个融媒体。 接下来这首歌还是对我们这个一周岁生日还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吴周彤先生？ 我觉得期待是我们此时此刻特别想表达的一种愿望，就是我们期待着青年广播一岁之后能够成长，能够慢慢的坚强，然后长大，然后能够去抗住很多的这种压力和困难，然后让它能够焕发出它应该有的那种影响和光芒，这是我们的期待。但是我觉得期待每个人都有，但是我认为有一种期待是最美的，就是它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北京青年广播，或者说北京电台的这样的一个频率，能够成为年轻人心目当中的一个 归属地。 嗯， 就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出现而对主流媒体，对我们的传统的广播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是的， 有一种欣然接受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对， 这个呢我觉得我们慢慢来。 嗯， 我们是期待着我们通过可视化广播的这种形态能够得以实现。这是一个蛋糕， 我来帮你。 这个蛋糕呢是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自己做的。 哇哇，创造九八二。 我觉得这样吧，周总，我们念一首 好的 歌词来献给九八二，就当是那个蜡烛，也当作是一个生日歌了，好不好？ 先让点点来吧，这首歌就是周笔畅的这个最美的期待哈。 对，我们把歌。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竟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 我拥抱着爱，当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舍不得分开，在每一次醒来，不用再徘徊。 你们就是我们最美的期待， 就是我们最美的期待。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九八二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硕。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九八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我拥抱着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哈三天的主持人小美，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那么未来的日子里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创造九八二，生而不同。嗨，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特殊而且大喜的日子，那就是九八二一岁了，在这儿我要祝他生日快乐。 嗨，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吗？ 为什么呢？ 你们一周年了吗？ 哦，对呀、啊，对，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一周年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说的节目主持人王爽，聆听青春，生而不同，祝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希望你能够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张璐，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一岁的生日到了，那在这一年里呢，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九八二带给我们的成长，希望接下来的一年、五年、十年，大家都可以一直在北京青年广播相聚。 生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开播纪念日快乐。 哈喽，北京青年广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梦。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在这里呢，一梦也祝福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哟。 在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之际呢，我也祝愿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九八二能够越飞越高，一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挑战新歌声栏目的主持人月月，在这儿呢要祝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宝宝们一周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张悦，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九八二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我是十点答录机的主持人周准，谢谢大家对青年广播的热爱和喜欢，也谢谢对十点答录机的支持，在他一周岁生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祝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一周岁生日快乐。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九八二，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早上的8:3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今天是6月30号，农历5月17，星期六。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提示。 首先来说下天气，今天呢天气晴，最高气温是3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30摄氏度，空气质量凉。今天呢会有东北风一级。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周末不限行，所以大家今天注意防晒出行。 天气还蛮好的， 是 早晨出来的时候觉得没有昨天那种闷热感，稍微有一些凉爽的风了。 对， 而且所以说今天晴空万里的，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 是的，而且今天的话，我觉得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包括蓝天是特别漂亮的，趁着这个周末一起去看一看天空，看吹一吹小风，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注意防晒就好。 你这是被晒着了， 晒痛了。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毕业季有关的，因为最近正好是毕业季嘛。相信有很多学生们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人生的选择方向啊。但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跟金钱有关了。毕业后的第一桶金， 这个 赚以及怎么用以及怎么理财等等，我们都有很多全方位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可以今天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再来提醒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AM927000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神奇的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扫描一下松松手中这个粉丝的小牌啊， 关 爱青年计划啊，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来搜索我们的这个982青年说，依然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留言互动，因为今天啊我觉得我们这位嘉宾也是来头不小，也确实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跟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可以为大家解决疑惑，所以大家多多的互动，积极互动啊。 今天呢在我们青年说的前半个小时呢是我们626一周年的精彩视频回顾， 是的， 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我们青年广播的人的热情，也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一年来走的点点滴滴以及我们的心路历程。那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就缩短了一点，但是我们的嘉宾确实非常重量级 精华。 对，那现在让我们也把我们的嘉宾请出来吧，有请我们的 知名投资人，我们的金融学博士杜帅老师，欢迎杜老师。 你好杜老师。 欢迎老师。 杜老师呢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因为他是个金融学方面领域的一个专家了。像今天到我们节目中来呢，可能是解答了我们青年朋友们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毕业后的第一桶金呐、然后我们两个，我毕业有一阵时间了，然后第一桶金也有了，不然在这里炫了富。那张同事今年刚毕业。你对于第一桶金有没有什么概念？ 也早有了。 哎呦我们两个在这炫了个富。但是很多就是毕业生们可能刚刚走入职场， 然后积蓄没有开始没有多少，或者是说工资还没有达到可以积蓄的程度， 我可以说直接抵消还不够花的。 对对对对，现在毕业生面临很多问题啊， 是呀， 比如说租房子啊、交通啊等等的，都开始有新的问题出现了。所以说我们这一期节目怎么让我们青春不迷茫，怎么让我们毕业生能够尽早的走上这个发家致富的路啊，奔上小康的生活啊，满满的精华就在这一期了，所以大家拿好本本啊，做好笔记， 感觉得打点礼物啊，不然不打礼物的。 那首先想问一下杜老师啊，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年轻人现在听到这个话会觉得理财离我们很远呢，这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您认为理财是多大年纪开始是合适的呢？ 其实在我看来啊，理财应当是从自己刚刚，你像比如说我、我是从自己高中毕业高三的时候、就觉得理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自己要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了，因为毕竟已经年满18岁开始创业，那么开始自己进入社会，包括不管说大学也好还是说进入社会也好，其实大学就是一个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社会了， 是的， 哎，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觉得理财的意识就应该逐渐的显现出来，那么再到了大学当中去学一些关于金融方面甚至说经济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时候我觉得都是一些理财观念的一种很好的培养。 但的意识是比我们早很多， 对，我们晚了4-5年的， 对，我们俩刚才还在这炫了个富 不过现在也来得及，非常来得及。 就是杜老师可能是当时，但当时你高中毕业之后有这个意识，但是当时已经开始切实可行的就进行一些比如说赚钱的方法，或者是当时有没有取得第一桶金呢？ 是这样的，当时高中毕业呢，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年代一般这个比如说咱们说的这种家教或者这种教育方面比较赚钱，因为当时我们同学都在上这个辅导班，当时我就觉得哇，老师我们那个年代老师一个小时100块钱或者80块钱觉得很多了，说老师好赚钱啊，我说我能不能也做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呢，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发扬光大，哎，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在高三毕业，甚至我在高中高二高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赚钱，这种赚钱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能够比如说这种教育机构能不能有什么让我很好的一种赚钱的模式没有。后来呢，我在高三毕业之后进入了咱们国内比较知名的一个培训机构去当了3个月的老师啊，了解了一下他们整个的一些赚钱的逻辑啦，整个的包括管理模式等等的一些方式，最后自己出来，这相当于是第一桶，这个我属于这个高三毕业之后自己在社会实践的第一次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是哎，属于学以致用的那种的， 是 自己通过了几年学习之后再去揣摩这个模式， 而且有了想法就是首先意识比较早，然后接下来还经过了3个月的这个学习，对不 对, 对, 对, 对， 经过这样的一个思考之后才会去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算创业了，其实杜老师这个对吧， 算 这样一个创业的一个模式之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铺垫还有之前的思考，所以我觉得也是对很多想创业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一点建议， 这算是生活中的有心人， 是 对，就可能很多我们只是感叹一下说哎，这个行业真赚钱，经常我们聊天会说哎，你知道吗，他们那个那么赚钱，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就是想到我去琢磨透哎，他这个为什么赚钱，有什么行业规律，但是当时杜老师就有这个意识了， 是的是的，不仅早而且准而且稳， 最后狠不狠呢？ 估计也挺狠的。 当时就第一桶金就赚到了，那3个月。 对。 现在还能记得那3个月一共赚了多少呢？ 当时并不是特别多，大概几十万块钱。不是这三个月啊，不是这三个月挣的，是这样的，就是 差点掉下去了。 老师，那我们那不算第一桶金了， 那就是第一笔零花钱。 我在马路边拾到一分钱。 当时多长时间赚到？ 大概是这样，从这个教育机构出来之后呢，自己创办了一个教育集团。那么因为当时呢，对自己对于学习啊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爱好啊，所以说这个总结了很多这种学习的方法，那么也告诉了好多学生这个事情到底怎样去学怎样去做，所以当时呢应该说我这个当时办的这个教育机构或者辅导机构还是比较火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大概在这么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应该就有这么几十万块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这也算一个初次尝试吧算创业初期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或者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这个经历 仅仅是一个经历而已。 方便透露一下，对，方便透露一下那是哪年吗？因为可能每一年的这个假期标准不太一样。 对对对， 那是也是零几年的事情啊，零几年的事情。 哇，那 是 年轻， 很 更 值钱。对对对，零几年大一， 是 十几万，那几十万，当时在学校里面已经算是风云人物了吧？ 是，当然了，当时在学校里面经常给同学们做做讲座啦，讲讲人生规划啦，讲讲怎样自己创业，这第一次创业有一个初次的尝试了等等一些方面都有。 那当时你们的师哥或者师姐会不会觉得你 怎么面对你呢？ 对啊，你大一都是什么跟我们说，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至少来说，在大家在尤其在北京，大家还都是比较宽容的，而且对于整个的可能有句话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吧。不管我是贤或者不贤，至少大家觉得哦，这是一个例子，可以摆在这儿，让大家来具体做一些经验上的借鉴，仅此而已。 比较认可， 对， 哎，这是高考完这三个月，其实现在高考完这三个月，有很多人都在关心说，想把这三个月充分的利用起来。之前我们节目也做过一些，我们推荐了一些书籍啊，旅游的目的地呀、啊。然后还有很多人说这三个月我要拼命的学才艺， 是， 但是真的很少听到三个月要创业的。我们那期节目做完了， 对， 现在三个月已经走过去了一个月了。 是，而且就是第一桶金，我没想到，就是我以为会是就是几千块钱，就是象征性的啊，有一些，对，就像我们这种，我觉得我们就算是普罗大众这种比较大，就是大众会是这样哈。就是杜老师这个，其实我很想问一下，就是第一桶金，其实我觉得在大一那个年纪，就是刚刚步入社会嘛，其实经验包括人脉各个方面可能还是有限的。那第一次能够这么成功的发掘到第一桶金，您觉得有什么经验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其实我觉得呀，就是不管说是理财也好，或者创业也好，应当是自己在学习这个学习学有余力的情况之下要做的一件事情。毕竟尽早的去接触社会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好的一种体验，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管你想做什么，一定要去根植于一个大的平台。比如说我当时我自己想创业，但是我什么都不懂，怎么办呢？我先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机构去学习啊，去做老师，去做他的员工，去学习。那么在学习了之后呢，我觉得哎，学习了很多他的管理方式、管理模式。最后从这个机构呢，我们一起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出来创业。那可能这就是我第一次的一个人脉的积累，其中还包括一个就是这个辅导机构一个分公司的一个管理人员，我们一起，那么他来进行管理，我们进行这种教学体系的改变，教学模式的这种创新，然后一步一步才能创成功的。那么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啊，还有我跟这个几个合伙人之间的毕竟人在接触当中、沟通当中总会有矛盾。那么这种矛盾的产生以及怎样去消化这种矛盾，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去处理的这种因素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越早创业或者越早大家进行这种思维，这个理财的这种思维的转变越好。包括在其中呢，尤其在我后来，因为毕竟已经转行，从这个教育这块已经转行，在我后来呢，在进行人生第一桶金的挖掘的时候，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骗子啊，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包括到现在，我跟我的这些朋友跟我的老师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都会说一句话，我说我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是让我在非常年轻的年纪接触到了他们。因为当时这些骗子啊非常的高明，找来了风水师啊，说哦，你跟他的性格特别合，我觉得你能跟他在一起应该能创出一番这个宏伟大业等等的一些方式都有啊。所以说当我现在在看到这样一些骗术，或者还有人想去通过这种方式来跟我进行交流的时候，我肯定会有所芥蒂或者有所防范了。所以那个年代我觉得啊，失败不管年轻至少是一个资本，不管说是成功还是失败，成功了更好，但如果是失败了的话，毕竟它有失败的资本。 对，就年轻有的是机会是去试错， 是是 尽快去尝试， 当时就是这样。然后而且因为我们可能是学的是某一个领域的，但真正创办了一个机构和公司，你要了解的东西就很多了。 是 当时也是边做边学的过程吗？ 是一个边做边学的过程。 就您是很好学的一个人。 还算是比较好学吧。 在大一的时候，18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还是一大桶金，我们是一小水桶金。那当时取得这笔钱的时候，作为一个18岁的少年几十万来说，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不是一笔小的数目。 是 当时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花的感觉呢？ 是，这也是我后来所经历过很多事情。比如说当时拿到这些钱，我觉得哇，因为当时我的父母，我记得可能工资也就三四千块钱。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哇，我好牛啊！第一次创业竟然都成功了。 对。 啊，而且我觉得自己哎，那个时候开始有点飘了，毕竟当时很小， 是 十几岁的年纪。 对。 那么这十几岁的年纪，对于我一个拿了几十万、手握几十万块钱的人来说，我觉得哇，我可以先做什么呢？肯定是跟大家一样，毕竟小男孩嘛，喜欢玩， 买东西是吗？ 对，那肯定是先要去买车，是吧？买一个小车，然后呢，到处的这个耀武扬威，到处的去游逛，在校园当中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去体验这个社会所给我带来能够用金钱所给我带来的福利， 一个衡量的标准， 对， 让别人看出来，哎，我确实赚到了那种。 是是是，但是。当时是买了，买了之后呢，而且当时也确实有这么几个月，是自己确实是可能觉得自己飘起来了，因为毕竟还是那句话，就是叫做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去把控金钱的能力，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种，咱们所说的什么胡吃海塞啦，啊，这种天天请客啦，滥造啦，这种情况肯定会有。但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还是特别感谢我有几位好的老师，所以说我特别感激呢，就是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会有关键的人出来给我做提携。比如说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孩子呀，你现在在你这个年纪算是很成功的，而且是我见过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但是毕竟你成功过于早，很多东西把控不住。比如说你每天觉得自己很有钱啊，这个有这么几十万块钱，觉得自己很富有啊，那你天天请同学吃饭，但是同学可能或者你的合伙人等等的这些人可能不会感激你，甚至有一种叫做吃孙喝孙不谢孙的一种 感觉，他会觉得哎，你挣着了你就该请我， 对， 就是感激你， 对对是、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在炫富， 是 该吃你的， 是是是、所以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你看当时的首富呢还是咱们的这个比尔盖茨啦，这种 哇，这好有年代， 是啊是啊， 我打得上呢， 这看来咱们应该是一个年代， 跳过这个话题。 对、那像比如说像这种人，他说假如说有一次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比尔盖茨这种首富的人啊见面了，你想的第一件事情是跟他去学习，但第二件事情你肯定想的是跟他合作，能不能从他这里赚到一些钱。哎，这是我们正常人应当去想到的事情。但如果呢，你是哪怕你可能很有钱，但是呢你并不显山不露水不露富，你这样的时候请合伙人，请你的同事，请你的朋友，请你的同学吃一顿饭，他可能会觉得哇，他竟然因为毕竟你当时你很有钱的情况之下，但你保持低调啊，你这个请他吃顿饭，他说哇，那看来他是真的是，比如他有一块钱，他就能请我吃五毛或者能请我吃八毛。这个时候虽然同样花的是一百块钱，但是他的分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觉得是重视。 对，是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我自己感觉呢，确实这个在这个人生慢慢的道路当中，甚至我自己都跟自己说，我说人生呢是一场马拉松跑步，而不是一场百米或者千米的赛跑，并不是说你到达了终点就永远是终点。那么这个时候当你刚刚开始创业，刚刚开始成功的时候，可能会感觉你很厉害很牛，但没准哪一天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同事都会超过你，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资本再去跟他们去谈你的人生经验，谈你的人生阅历了。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要越低调越好。 当时只是走得快，但很多人他走得远。 是是是、 那几十万后来都花掉了吗？我觉得从您这个又买车又吃饭是吧，您当时几十万也是所剩无几了。 有句话叫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当时非常迷茫。 也不算迷茫，其实当时也是关键的时刻呢遇到了关键的人。就当时在我，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学习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学习方法当中呢，我认识了一些这个学生的家长。毕竟学生家长到，因为学生都是高一高二高三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到这个年纪应该是有一些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的。其中有一些学生家长呢，他是对这个金融特别感兴趣，或者说他一直在做金融相关的行业。他也觉得因为我的学习思路经常是和别人不一样，他呢跟我谈过一次，他说小伙子啊，我觉得你的这个思路啊和别人完全不同，那做金融呢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才。 当时没有想到。 对，当时是没有想到、或者说想到了但是没有往那上面去努力。他给我点醒了，他说如果你要是做金融的话， 哎，有脑子又有实力，思路又跟别人不一样，肯定会比别人做得更出色。 嗯， 所以呢他又跟我们就一起接触了一些金融方面的有关知识，比如说像最早的二级市场， 嗯， 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股市， 嗯， 啊，还有一些这是我在大学都是在大学当中完成的事情，对，已经开始的事情。 嗯， 但最其实第一桶金的挖掘呢，最应该算的呢就应该是期货市场。 嗯， 哎，那么在期货、期指包括原油等等的这些地方，去挖掘自己的财富。其实期货大家都知道很快的十倍杠杆，对吧？那么你在做对了形势、做对了趋势之后，肯定是对于资本的积累也是很快的一种方式。哎，那么包括应该是在2006年左右有一个报道说，一个老太太拿了5万块钱进去，花了4年的时间，竟然翻了2500万。 啊，我还记错了，我记得是几百万， 那么2500万。 当时那个新闻确实是很大的一个轰动。 是是是，所以说期货如果做对了，甚至做对了趋势，做对了自己的认为，啊，自己通过自己的就是宏观经济下的微观判断，来知道到底是怎样去做一件事情，包括你像做各种各样的大宗商品等等的一些东西，只要做对了，肯定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赚钱的机会的，啊。 嗯，那作为大学生来说，可能是金融知识比较缺乏。 是， 嗯，然后像杜老师这种的，因为他本身对金融知识比较了解，而且思路可能是不太一样， 嗯， 所以说可能是就是走的比较成功一些。 嗯， 但是我接触过的例子是，真的有大学生在拿到这个学费之后没有马上交， 嗯， 而是觉得想进入这个期货市场， 嗯， 试一下， 嗯， 但是最后啊， 血本无归， 对，还挨了妈妈一顿骂。 是， 但是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行动就是两极的观点， 嗯， 我当时觉得其实蛮勇敢的， 嗯， 就是在这个年纪勇于去尝试一下，但是也有部分认为是缺少了对风险的评估，贸然的进去，而且你拿的是学费。 嗯， 如果说是像我们说杜老师这种赚的第一桶金，你自己人生18岁了嘛，可支配，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但是真的是拿学费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因为没有跟父母商量，而且是父母的钱， 是 可能会影响你的学习。 是是是， 就是不是特别赞扬啊。 所以建议，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尽量，如果是没有金融的专业知识，甚至说没有专业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判断的情况下，还是谨慎的去做这些事情。 嗯， 因为毕竟这些事情呢，虽然说收益大，但是风险也确实非常的高， 是 有可能会造成自己的血本无归等等的一些现象都会有。 嗯， 啊，所以说还是理性的去看待一件事情。我忽然在脑海中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咱们的经常的有些电视节目写的是专业人士请勿模仿，所以也是啊，建议大家不要去模仿这样的一些，哎，其实每个人的成功都有所不同， 对 啊，所以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 嗯 嗯 啊，我们 所以听到成功了之后，不能说直接就跟着， 对，哎，他买那个我也可以， 对对对， 就是不是很现实，每个人的路不能 copy 啊。 是 的， 嗯，杜老师的第一桶金呢，比我们想象的给我们 丰厚，而且 对，而且它的那个不管是使用或者是消费都是比较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准的，就是又瞄准了下一次的，就是再次第二桶金，甚至更多桶金的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时机是很重要，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人出现很重要，但是把握住这个机会，并且勇敢的就是在那个环境下能够勇敢的去尝试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也是需要勇气的。 你这个说的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路程当中都会有很多人去帮我们，或者是指点我 们 一些步骤，但是我们未必能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 是 未必可能说真的听得过去，可能就过眼云烟了。 嗯， 但是真正有心人是能抓住机会的。 对， 嗯， 但是在杜老师，您的身边应该会出现过很多个贵人，或者是加引号的贵人。 是是是， 如何去判断这些时机，怎么去把握呢？去分析一下呢？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特别得益于我的奶奶。因为我奶奶呢是一个非常在山东啊非常著名的一个画家啊，从小呢就教育我，就说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仇人一堵墙，什么人都得去交往，不管他是身份高也好低也好啊，贵也好贱也好，至少这些人对你的将来没准哪一天都会有一些很好的帮助。 嗯， 所以我呢个人就秉承着我奶奶这条原则，就说一定要去多去交朋友。 嗯， 那么朋友对我来说呢，其实也就是咱们所说的人脉即财脉，关系即实力，朋友是最大的生产力。那么当你有了很多的朋友之后，自然会有一些人啊来进行对你进行帮助。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是好人多，喜欢你的人多啊，这样呢就是广结善缘， 有句话我记得，因为我经常去学习一些古典文学、嗯、有句话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那么在积德的情况之下，就是广结善缘，广积德、嗯、那么积德的情况之下呢，去积累一些自己的，就是说九交贵人，去积累一些自己的贵人、嗯、交往一些自己的贵人、 嗯、 对于以后的人生当中一定是有用处的啊，甚至说可以至少如果他没有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至少你可以从他的身上去学习一些、嗯、哎，人生的经验，人生的阅历等等的。 嗯，就是杜老师是在成年之后会比同龄人不管是从思想或者理财方面都会高一截。 是 嗯，当时你想，就当时这几十万当时有没有想着说去理财呢，去打理它呢？ 想过， 嗯， 但是 用了方法了没？ 但是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其实我觉得，别说他，搁我们每个人，这笔钱砸到那儿的话，都会晕一下，就想把以前想过的所有梦想都实现。 是是是， 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钱，我也会想象。 是啊，你肯定有很多的清单。 我们经常会有这种说，我要如果有中了彩票500万， 我一定 要 先去干嘛？ 是是是。 当时脑海中是算得很清楚。 是。 所以说，真正落到实处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 是。 嗯，但如果 控制不住自己的消费的， 比如说张彤，你得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着去理财呢？ 没有。 啊， 因为不够。 但其实理财的门槛，其实这个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跟杜老师来聊一聊、 嗯、 理财的门槛未必说有那么的高、 嗯、 不是说你有多么有财富之后再去理、 嗯、 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微小的这种理财方法很方便的有很多、 嗯、 就最低的从这个余额宝之类的、 嗯、 都可以算是小的理财了。 是的是的。 嗯， 那我这个理念估计树立的有点错误，而且有点晚了。 没有没有关系，你还年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是职场的新人，是从毕业之后到工作之后才会取得的第一桶金、 嗯、 上学的时候顶多是贴补算零花，我觉得未必能称得上第一桶金。 嗯 嗯，因为毕业之后就据您的了解，职场新人在多长时间会能够得到第一桶金以及攒够第一桶金呢？ 我在做讲座的时候呢，经常跟我学生说啊，因为我经常在大学去做一些讲座，并且好多这个大学我是他们的这种创业导师、 嗯、 或者说这种这个人生导师等等的一些职位吧。那么我在跟我的学生呢经常交流的时候说啊，他们会问我说，老师我到底怎样能够致富啊，到底怎样？ 这么 直接吗？ 很多学生在最后这个我做完讲座之后提问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想问，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含金量。 这两个主持人有点肤浅。 对，我们也想拿个牌，老师怎么致富？当时您怎么回答的呢？ 其实致富的路呢有很多，但是我给他的建议就是有句话就是慢慢来。因为尤其是在大学，尤其在大学毕业刚刚几年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计较自己的得失，尤其不要去想着怎样赚钱。 嗯， 这个时候应当是多去积累自己的底蕴，积累自己的文化知识啊。当有一天，肯定会有更多的、更好的回报等待着你啊！这也就是所谓的厚积薄发嘛，对吧？ 嗯， 其实很多学生可能听到这个答案之后有点意想不到，以为说赶快步入到实践里面，赶快结交人脉，但是没想到是先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底蕴，自己的这个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气质先培养出来才可以。 很多人在赚钱这条路上有一些急， 嗯， 甚至是我觉得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来，他可能会很期待说你去买个股票或者买债券，或者是最好是直接跟你们说打开股市今天买个什么股， 买哪个哪个股。 对，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很多年少成名的，包括了现在就是我们能看到网络上有很多网红之类的，可能一年，因为现在的这个数据都很透明嘛，可能一年就上万了啊，上亿了，上万 上万。您活在哪个年代？ 80年代的时候， 50年代。 因为我确实接触过就是高二高三的学生，有一些人我觉得这个概念都会有点问题，说老师我觉得上学其实你看毕业也就赚几千块，但是现在我们如果做什么什么什么的，我们可能一年就上千万。所以我觉得很多孩子只看到了结果，却忽略了整个过程。他会觉得哎，我也没有差到哪去，他一年能我也能。所以我觉得整个现在有许多学生是特别浮躁的， 是的， 就特别急功近利。所以说我觉得杜老师这番话是很好，慢慢来。 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示。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小小的片花，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跟杜老师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毕业之后如何赚取第一桶金的一些故事。好，稍后回来。

形容没有错。 嗯，对。然后呢，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上面搜索我们的 982青年说。 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是的，今天是非常非常 干货满满。 是呀， 对，你看我桌子上还放了很多东西， 展示一下吧。 对，这是我们杜老师，这是登上的杂志，只是一小部分啊。 对， 这是在2015年6月的全球商业经典 封面人物。 对，封面人物啊，非常非常有标志性。哎，真的很多， 感觉这本书就是人物专访了吧？这本书全是您。 很多做金融的都是喜欢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杜老师瘦了很多。 那个时候。现在会养生了，对，刚才杜老师说食养生， 对对对，是食养生， 现在到了食的境界了。上面有一个标题，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人，仿知名投资人杜帅。 嗯， 对，现在是对杜老师还有个身份是天使投资人。 是，这本书我觉得就更多的小伙伴可能会就是清楚了，更多的人会知道这本书《率行的青春》。这本书也是我觉得销售量很高，而且在网络上讨论量也很高。就从中我觉得也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业界的先锋也是对这本书就是很高的评价，就是对您，就是大学的时候对创业的时候就有一些介绍，是不是？ 是是是， 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啊，这本书叫《率行的青春》，就是杜老师的那个 果真够帅， 对，还很封面还很帅， 还有率行的演讲， 这一对比一下，我觉得瘦了很多。这本书是后来比这之前还比这之后， 这个是应该之前吧， 对，两个应该差不多时间，只不过哎，因为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瘦过这么十几斤吧。啊， 我还以为是 P 图技术 到了，可以一起来了解 的，也有可能。 手中还有一份聘书，这是北京吉利学院在2018年，哎，就是这个月的时候， 嗯，对对，刚刚的， 对，自聘请杜帅先生为北京吉利学院创新创业导师，聘期是2年。 嗯， 对吧，特此聘任一份聘书，这是创业指导，这三份是一个是青年偶像， 嗯， 然后创业指导， 嗯， 以及青年作家， 对， 好了，我们把位置让给人家吧， 身份好多， 来 C 位出道， 谢谢。 其实现在杜老师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聘书上写到了，也是您刚才介绍过，是很多很多大学的这样的一个顾问，包括一些人生导师的这样一个身份，就是现在是一个毕业季哈，就是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您觉得就是判断，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有很多的疑惑，比如说到底 是 就业呢还是创业呢，这种就是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或者说一个什么样思考的一个逻辑，能够判断自己到底是适合不适合创业， 应该会有很多人问杜老师， 对对， 我该创业吗？ 嗯， 是，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很多同学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嗯， 其实呢，每个人呢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嗯，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啊。那么，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无论是选择就业还是选择创业啊，我只要做到主观与客观、具体的理解的统一啊，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啊，因时因地制宜，我觉得只要适合自己的，一定都是最好的啊。 其实刚才这个中间放片花的时候，我也跟杜老师讨论了一下，当年那几十万很迷茫， 是 谁的青春不迷茫？就是也是过了潇洒的生活， 是 是是。 松松，你表现得非常的羡慕，这点我觉得大家都看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跟人家年龄差的也不是很远，但是我觉得赚的这个数额很远，我真的非常羡慕。 之间的差距怎么这么大？ 别这样，你也会有老的那一天。 那么赶紧跟杜老师学习。 那如果说放在现在，在您现在这个年纪，在。就是如果也是第一桶金是几十万，您还会像当时那么潇洒吗？ 那肯定不会了。那肯定不会，至少我会有很多的投资观念、投资这个理念，包括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也说过，我说如果现在再让我有一次，比如说第一桶金的时候，我绝对会用现在的知识去攫取更多的财富。 哎，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咱们仨子啊，如果我们现在都有第一桶金50万， 不想回答， 别这样， 没有， 怎么分配？你要怎么分配？这个500万的梦都做了，50万怎么还怕花不出去吗？ 那是你做的，我没做过。 我们两个都说一说，然后听听杜老师的。 对，但是我想设定一下，就是阶段，我觉得现在 就以现在的年纪。 现在的年纪， 就是你76年的这个年纪， 对。但是杜老师现在打50万的话，我觉得可能咱们还是放在就是毕业， 我觉得是个平均水平吧。就是以现在我们第一桶金都赚了50万，然后其实不是说具体数，而是说这个比例，看看我们怎么来分配。 好的，好的，好。 你有没有想过？ 先问我呀，让我先思考一下。 那我先来说吧，我可能就是 拿到50万之后，我真的会犒劳一下自己。首先是对自己这一阵儿的一个肯定，这样我会下一步更好出发。但是这一笔费用可能占到了20%-30%。这个费用 我还以为其中40万买包呢。 对对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啊？低调。20%-30%，这个费用可能是我会去趟欧洲，因为价格也是够了。20%-30%应该有10万左右，上到欧洲再买个包，应该就正好。 50万之后应该。 所以呢，首先这部分结束了，我还会再拿到50%左右吧，进行投资，就是我在这部分得到的钱，我可能去扩大一下经营。这个经营，我是拿到50万投资，还有一部分我会放在理财，这个理财可能还要再分一点，比如说买一些股票、债券，可能会买基金定投这样的，然后再有部分就是很灵活的，我就放在余额宝这种，收益小但是很稳定，我会这么来花我的这笔钱。然后我已经说完了，谁能给我50万？ 就缺投资了。 对，那彤彤呢？你有没有想过？ 你觉得投资就是你，咱们往那个方向去看，这不就是一个知名投资人吗？ 哎呀，对，好，天使投资。 赶紧一会儿练习练习什么样的方法，跟杜老师学习， 有没有 能够说服？ 杜老师有没有什么项目是比谁会花钱？ 我们俩绝对能行。 杜老师就投，我就投这个项目。那彤彤，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这个比例啊，因为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变得比较实际。 50万你想都存起来吃利息？ 那不行，这太傻了。现在这个社会，但是在我小的时候真的会有这种想法， 觉得存定期存款就是很棒的。 那个时候觉得把钱存在银行又安全，什么事都不用做。但是 那时候有存，你有存折吗？ 有， 对吧？其实看着上面数字一点点增加，是个很幸福的事儿。 就是那是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用什么话来形容，就是那叫死期。就是 在定 在里面，对，定 期 没法取出来的，加引号的哈。就是现在的话，肯定我也想过要，就是我可能也想，就是基金啊、股票什么的，简单的，但是可能比例在30%以内，因为我现在不能承受太大的风险。其他的话，肯定也要，可能会花一部分钱进行，就是那叫什么人脉之间的那个消费， 就是请我们俩吃饭。哦， 就是可能只是杜老师吧， 我拎包， 是其他的话可能暂时还没有想特别具体，因为这个事情里现在暂时来说，我想 你个95后没有想着去享受，我很纳闷。现在真的是95后， 很难的，很难。 跟我们90后这个有 其他的 很大的， 其他50%都是想 到 的。 没有听到，我还以为现在95后这么务实了吗？ 就请你俩吃饭只占20%。 啊，这样啊。那杜老师，我们两种就是您天使投资人，这个比赛叫谁会花钱？你要投给我们谁呢？ 我忽然想到一个 都不投，绕开话题了。 会花我不用。 我忽然想到一个事情，也是应该也是95后，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特别有意思，很单纯，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呢叫刘璐啊，跟我说，跟他的母亲说，有一天忽然睡醒了之后，跟他妈妈说，说妈妈，你放心吧，你这些年给我投了这么多钱，我一定5年之内给你赚到200万。 我当时。这要是 现在 我得觉得分父母， 现在是 一定是分父母。我很想听他父母是什么反应。 他母亲很惊讶啊，他母亲说啊，就凭你，因为这孩子很单纯，什么社会都没有经历过，一直在大学的校园当中啊，这个那么母亲又问啊，你这怎么可能啊，你告诉我你怎么赚这笔钱啊。他说很简单呀，你不是说我考上研究生之后要给我20万吗？然后呢，我拿着20万块钱，首先第一步，我先把我的牙给弄一弄，我这牙有点坏，然后呢有点这个不齐，我准备把我牙弄一弄。第二步呢，我在这个自己出去旅旅游啊，去趟欧洲啦，去趟什么美国啦啊，然后弄牙呢大概那么2-3万块钱，旅游呢大概那么2万块钱，还剩15万，我再拿出5万块钱呢买一个最便宜的车啊，剩下的10万块钱呢交给杜总，让他帮我赚钱去吧。 这是 个 关键， 这个故事好长，我一直在想哪个地方赚。哦， 你看这孩子做了个梦，就是梦见了杜老师。 你知道我们两个都错了，这50万应该都给杜总。 对， 我们留5万块钱请他吃饭， 是 那45万给杜总。我们哪是我们想的是怎么花，人家想的就是能翻了好几倍，10万到200万。 但是这个孩子这个思路，我觉得 很聪明。 我是名人，我竟然没有他，同样是9年义务教育，为什么 人家这么优秀 呢？ 人家怎么这么优秀？ 对呀， 他。我觉得那个孩子专业的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这个可能我们很多人觉得亲力亲为，但是又没有想过这个部分。 但是可以就是10万做学费，我觉得去学习去尝试，我觉得跟杜老师一起，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这个 目标并不是特别的 遥远。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投资，就是你投在学习这方面的投资，也是为了以后更好的一个回报。 没错， 哇，这九五后面的思维超乎了我的想象。 对啊，我也觉得很不一样。 这个故事这么慢， 八零后 怎么了？这故事太漫长，结尾真的是出乎我们意料。 是是 神转折。 对，那杜老师，您说你的呢？就是如果是50万，就是按比例来分的话，哥，您现在您会怎么来使用这笔钱？ 其实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这孩子呢，虽然说单纯。但是毕竟有一些什么呀，我觉得他有几点特别好。第一点呢，就是知道人脉的重要性，他会知道怎样把这个钱或者把这个财富能做到资本的最大化啊，怎样运用这个资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这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欣赏他的地方。第二个呢，可能他没有像我记得他学的是这种工程类的专业工科啊，但是呢他有这种金融的初步知识，他知道用钱来赚钱是最快的。因为中国古代呢最早是什么以物易物，就是拿东西换东西，最后再比如说我有一头牛，你有一只羊，那么咱们俩换一下，我要羊你要牛啊，那么再过两天呢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出现了咱们所谓的一般等价物 货币， 对吧，货币啊，包括一开始是用贝壳，后来出现了这各种各样的货币， 金属， 对，金属等等一些东西，那么这是整个的一个金融的雏形或者早期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这个源泉吧。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说用钱来赚钱，这是最快的。第二种方式可能就是通过我买了东西然后卖给你，你呢在这个我赚取其中的利润，那么这个呢可能会相对的来说慢一些。毕竟用钱来生钱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嘛，接触的就是这个财富这方面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是这50万让我来分配的话，我觉得第一件事应该做的也是最重要的，就应该是买房子。 对， 对， 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时候，因为他这个，我看过一个数据报表，说每年就是我们说通就是增长通货的人，说每年的食品可能是在3%的幅度，但是房子可能到了10%以上， 是是是。 但是我们现在看目前市面上的理财，很大的收益率高的也就是5%，也就是说你即使是买了理财，你的这个也没有抵得住房子的这个膨胀， 是是是。 所以说杜老师说。买房子很重要，对，他第一想不，我们都没有想买房子的事儿， 是 你把我误导了，我本来想买房子，你给我往包那儿拐，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内心，对，买，但是50万你会全部投入到里面当中， 是这样，中国人呢有两种观念，一个观念呢叫做安居乐业， 对， 或者叫安土重迁，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我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场所供我居住和包括娱乐，也就是说家是我最后一个或者说最基本的一个温馨的港湾，这是中国人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很传统一个观念，叫做学而优则仕，就是我学习好了我一定要去当官啊，两个观念。那么咱们今天说的是第一个观念，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买房的问题。现在中央呢提倡一个政策，叫做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如果是刚需，我建议还是尽早的买房。因为毕竟房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财富的传承，甚至说不仅仅是中国人，大家可以去回想我们在这个悠悠的中华史，浩浩的5000年。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人类以其文明演绎了无数动人的故事，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不管说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啊，那么人类的唯一的两个财富传承的手段，一个就是我所谓的土地，第二个就是股权，上下古今概莫能外，包括大家也都知道，从我们的最早的每一个朝代的更迭，他所出的第一个政策永远都是土地政策。比如说原来的均田制啦，像什么摊丁入亩啦，甚至我最早的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啦，对，都是跟田地有关的东西。所以说财富传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土地，那么归结到现在来说就是我们的房子。那不管说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比如说我只有30万或者我只有20万我只有10万，没关系啊，从最基本的开始买起，我买不了北京四环内的，我买五环外的，我买六环的，甚至我可以买河北的，买京郊的等等，或者我可以在我的老家买房子都没问题，但只要买上了，至少来说我先上车了。然后呢我再一点一点的以小换大，以小换大。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因为我经常会教一门课叫房地产经济学啊。那房地产经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理论，我经常会问我的学生，我说如果一个房子 从你当时是30万的首付，70万的贷款，也就是说100万的总价买了一套房子。 嗯， 这套房子从100万涨到了130万。 嗯， 那么这个房子这个时候你是卖还是不卖呢？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如果是一套房子从100万涨到130万，是卖还是不卖呢？ 我不会卖的。 不卖。 不会卖。 不会卖。 对吧？ 嗯， 好，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不会卖的。 嗯， 甚至说我教的所有的学生，因为有些学生已经是比较成功的了， 嗯， 啊，他们所有人的一致观点是不卖。 嗯。 但是 会觉得有涨幅的空间。 对，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还能涨呀。 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哦。 啊，记住一定要卖。 为什么？ 为什么呢？好，很简单，可以想这么一个，如果以纯理论的基础来说的话，30万的首付，70万的杠杆，撬动了一个100万的房子。 嗯， 啊，房子涨了30%，变成130万。 嗯，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卖掉的话，你相当有30万的首付加30万的利润。 嗯 嗯， 60万本金。 嗯， 你用60万，嗯，再做30%的首付，70%杠杆，你可以去撬动一个200多万的房子。但如果200万再涨30%，可就是2×3=6，也就是说你有原来的60万的本金，再加60万的利润，就是120万。120万你撬动的可就是一个600万的房子了。600万再涨30%，就是300万的本金。120的本金加180的利润，300万的本金，这个时候你撬动的可能就是一个900到1000万的房子了。以此类推，所以很快，也就是说我总结的一句话叫做：首付加杠杆。无穷尽的买卖是保持自己资产指数倍增长的唯一方式。 嗯 嗯， 这个很像是我们比如说买一个什么理财或者是什么就是理财产品，你的收益之后你再跟本金相加， 嗯， 然后它的这个收益是叠加的。嗯，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所经济学所说的有一条规律叫做72法则。 嗯，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72做分子， 嗯， 以我们的收益做分母，比如说每年收益10%， 嗯， 那我以复利计算的话，72做分子，10%，10做分母，相当于7.2年。 嗯， 也就是说7.2年是可以翻倍的，翻一倍，这是复利法则的计算原则。 嗯， 啊，那么如果是20%的话，就是72除以20，那就是相当于3年就可以翻一倍。 嗯， 啊，那么咱们都说现在通货膨胀比较高，甚至说，但是当然了，我说的这套方法只是用于我们自己去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也就是说我们的刚性需求的朋友们应当去做，应当去用。但是用这套方法说是去炒房子，本身房子它就它虽然是具备金融属性，但是本身房子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用来住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去用这种方法去去炒房，可能会被赔的血本无归的。 对，顶多是说我们用一些金融的手段和方法， 对， 去让我们更快速的改善我们生活条件， 是是是， 比较科学合理的。 嗯， 就是我们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些回答不卖的人跟 您 的一个差距就是在于胆识。 是， 觉得很多不管是做生意的，他可能差的就是这个胆识。 是是是， 我们可能压根没想到再去给他卖了。嗯，可能觉得沾沾自喜，哎，我已经赚到30万了。 是 是, 是， 然后你看我要是买晚了，我这也没有了。 是， 很多人应该是这个观念。 是是是， 所以说可能赚钱真正盈利在10%的人的左右嘛，就是在一小部分人的手里。 是是， 很重要。嗯，然后杜老师也没有肯定我们两个任何当中的一个人，证明我们的投资方法 一模一样，有 差不多。对，好，那代表着我们的方法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能想得到的。 对， 然后就是也是很多现在的金融书上会教的方法。 嗯， 都会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嗯， 要求你分散开， 是是， 这个 分散风险。 对对对，我们大部分人是这么说的啊。 嗯， 然后就像刚才您说有一部分叫投资自己。 嗯嗯， 那您认为投资自己应该怎么投？ 投资自己，就像好多人，就像您刚才之前跟我说过的，问过我，就是包括很多学生都问的一个概念，其实怎样投资自己和怎样快速赚取第一桶金，其实是完全是一个意思。怎么来解释呢？很简单，很多人现在，尤其现在这样一个快速消费的这么一个社会当中，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这个什么东西都注重的是效率和速度，这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想攫取第一桶金，或者真的想赚钱，往往是把节奏慢下来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哎，不在于你想要走哪条路，而是在于你在这条路上到底能够走多远。用我时间的长度去拼别人聪明的程度，别人用一天做完的，我用2天；别人2天，我4天；别人1年，我2年；别人10年，我20年。大不了当别人60岁颐养天年的时候，我再干10年，我照样可以获得和别人一样的成就。 嗯， 啊，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包括很多 很多这个，尤其我经常许多学生问说啊，老师你看我想快速致富，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充实，更加的这个具有一定的这个底蕴啊，我能让我的自己的思维模式，让我自己所有东西进行升华啊，我说没问题啊，但是一定要慢慢做，这才是最好的一状态。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嗯，我们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厚德才能载物啊。那么像我之前，在我之前这个大学的期间，我也是啊，这个曾经这个各种各样的迷茫，各种各样的困惑，甚至帮过很多不该帮的人等等的一些情况都有。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成功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做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因为当时我觉得啊，很，我已经赚到钱了，但是我没有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这时候我觉得那，我有钱我就可以花，但是不是的。如果到现在，就像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仍然给我50万块钱，我肯定会有不一样的花法，也会有不一样的用处。但到现在，如果是现在我得到50万，我照样可以创造一个更大的商业帝国。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些人生的启示啊，包括这个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这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帝王，这句话呢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一句话。这个古代的帝王呢，他曾经给他的妻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他和他妻子关系非常好啊，就应该是他的王后啊，然后呢这个关系非常好，叫吴越王。这个帝王跟他的王后呢关系非常好，包括他一生这个金戈铁马都是他的王后陪伴着他啊。但是他王后呢比较有一个比较好的特色，就是每年都会回家看望几天自己的父母。那吴越王呢也非常赞同这种看法。那么这个时候他吴越王跟他的妻子说，他说你每年回去吧，回去之后呢啊，这个看几天之后你就回来。但有一次呢，他的妻子回去的时间特别长，而当时呢也没有什么微信啦、短信啦、快递的这些东西。他呢当时吴越王就特别想念他的妻子啊，那么只写了8个字，应该是啊，对，10个字以内吧啊，就写了这一句话。他的妻子让他的这个信差慢慢的送过去。他妻子看完这句话之后呢，两泪纵横，然后飞快的就回来了。这几个字是这样说的，叫做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哦， 10个字是吧？ 浪漫。 对啊，就说路上的花都开了，你可以慢慢的回来。他妻子一看，哇，这是我的夫君对我的想念之情，所以我立刻收拾好自己的行囊，立刻就回去了。所以不管是在以后的人生当中，甚至说在创业，或者说以后我们积累各种各样知识以及积累各种财富的时候，一定是这句话，叫做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啊。也就是说，一句话，换句话来说的话，叫做伟大是熬出来的。荣誉的桂冠往往需要荆棘去编就，成功的道路常常由汗水铺成，征途绝非一帆风顺。所以我也给大家，包括给这个整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建议啊，不管怎么样，不要过于去急的去追求自己的财富。如果你急着去追求，有可能你会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个特别的机会能够攫取一部分第一桶金。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控这个金钱的能力，你早晚会把这笔钱给花光。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羡慕我们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很多人都说，你看他的家境为什么比我好，他为什么比我有钱，不要去羡慕这些富二代，或者说这些比较有钱或者比我们家庭情况好的人。因为如果他没有这种把握金钱能力，迟早有一天他会不如你的。但是如果你经历了这么多的阅历，你有了这么多把控金钱能力，迟早有一天你会超过他的。所以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总结一句话，我觉得我也想到了一句话，欲速则不达。 是 慢慢来。但是这个慢慢的过程当中，不是说 积淀的， 不是说要去等。 对， 是这个慢慢的过程，是你要去学习很多东西。 是 那杜老师能不能稍微推荐一下，比如说不是像您一样学金融专业的人，怎么能去获得金融知识，有什么样的途径呢？ 其实这种途径很多。我经常说的一句话，说生活中无处不金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金融常识来解决，或者用金融的概念加以涵盖。比如说有的朋友，我记得很多案子啊，有的朋友想做一个地产的并购，那如果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地产的买卖，因为后来呢，我是通过这个金融的方式呢，后来慢慢的介入了一些地产的行业，包括北京，包括北京周边啊，都会有一些地产的开发项目。那么，如果是普通的人去买一块地的话啊，或者说想要去做一个生意的话，肯定直接就把钱给他了啊。比如说我这块地我要1亿，那这个我给1亿出来。但是如果是用金融思维来解决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是不同的效果，我可以把它做成债转股的模式，一点一点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整体的这个财富的重新塑造。 杜老师，我们现在先进入到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杜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经验。一会儿 好的， 马上回来。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3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为你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彤。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今天也是我们俩收获了太 多，学了好 多， 我觉得比念商学院还干货满满的。 开辟了，就是对我来说是开启了新的意识。 对我来说，我就要删掉几个代购。 真是好喜欢、啊、 代购什么的，给他们删掉了吧啊！好，那我们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嘉宾，知名投资人、金融学博士，我们的杜帅老师，欢迎杜老师。 欢迎杜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俩的现在算是人生导师了，已经开始 对，刚 指引我们向前进。 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脑海中已经做了好几个笔记了， 是的， 也是希望说，如果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一定要好好的认真听这一期，真的干货满满。也许听过我们这期节目，您就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 而且我觉得杜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他很爱给大家举例子，我觉得这样 比较生动， 对青年人来说是最易接受的。对， 因为就像很多金融学的书籍吧，会比较晦涩难懂，对，他会用很多专有名词来，然后大家可能看 不进去。但杜老师这种讲的就是我们很多小白都能够听得懂。刚才 那我是小偷名 然后我们回去认真想想怎么理。像刚才张彤也说说刚毕业我们又没有什么钱怎么存在理财，他这个观念我觉得是错误的。但是我说不出来为啥错，来杜老师说一下。 是这样，刚毕业呢确实有一些资本，就是叫这又好像是我们这种进行怎么样进行这个大类资产的一个配置。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啊，我挣了一笔钱大概有这么几十万块钱，我怎样让自己的财富能够得到保值甚至说是迅速增值呢？其实我觉得有几部分啊，一个就是说用买我们自己的，首先保障我们衣食住行用里面的住，对吧？甚至说刚才我经常有一些朋友们经常说，你看我赚了一笔钱，后来我打开衣柜一看，哇好多衣服啊，甚至 就是 几对啊几万十几万块钱的衣服都在里面 没 就没了，后来想想怎么花的呀，不知道，所以这就是没有这个理财的观念。 对， 甚至说可能我想一想，我这一生呢，尤其是比如说很多大学生，其实现在很多大学生都很有钱了，啊，在大学期间就在赚钱，就在创业，可能几十万来说，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是什么数目了，啊，那么在他们回想了一下，尤其很多人转了一些有些学生啊，因为我经常做讲座，有些学生在年底的时候晒这个微信的朋友圈，你看我转账就转了20万，都超限了微信的转账，那么这些钱来来回回里里外外在自己的卡里面或者在自己的钱包里面特别特别的多，那为什么留不住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些真正的理财观念的问题啊。其实我建议大类资产当中分为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 我们两个 真的拿起笔了，主持人拿起笔开始记， 这儿我们很难得啊。 是，这第一部分呢，就是用来买我们的这个房子，也就是说衣食住行用里面住，先保障我们基本的生活，这第一步。对，先安居，安居之后才能进行乐业的事情。第二步呢，就是应当去投资一些啊，包括你像我们说投资一些自己所能用到的东西。刚才我所说的一句话叫做人脉即财脉，关系即实力，朋友是最大的生产力。哎，那么用这一部分，包括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对吧？用这一部分来结交更多的朋友，扩展更大的朋友圈。那这部分，当你的朋友逐渐的积累多了，你的财富可能越来越多了。也就是刚才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其实往往是那些，就像刚才我说的，陌上花开，缓缓归矣。往往是那些不想挣钱的人，哎，钱自然而然的就来了。能当上大官的人，基本上都是不想当官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些人，他们的同事呢非常喜欢他，因为没有竞争力。他们的领导呢也非常爱他，因为他没有一些攻击性。那么他自己呢也会非常的平和，甚至说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没有升官的话，上天也会非常眷顾他。所以慢慢的他就自己会升上，一步一步的到达一个人生的另一个巅峰。所以一样，往往是不想赚钱的人，钱自然而然就来了，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积累自己的人脉关系，没准哪个人、哪个事情、哪个时间点上，你就会有通过你自己的人脉积累，你就会有很大很大的财富的积累。哎，这是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第三个配置呢？有句话呢叫做“百善孝为先”。也就是说，如果家庭条件不好的这个朋友们，我建议拿出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当中拿出一部分钱给自己的父母，啊，只是说我说的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如果家庭条件好的，可能父母不在乎你挣多少钱，但是你可以拿出一部分的礼物或者买点自己的心意给自己的父母送过去，哎，这是体现孝道的一个表现。包括我们投资也一样，投资的人都是一些，包括你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做天使投资，那么天使投资我们看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人是否是孝顺的。如果他对他自己的亲人父母都不孝顺的话，那你还指望他对你有感恩之心吗？ 他的道德感可能 对道德感可能会差很多。所以说这部分也是在积累自己的德行的一个方面，只有德行慢慢的增加了，你的财富才会慢慢的有所积累。这是我感觉这个对于父母也是应该拿出一部分来进行这个孝敬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母爱或者父爱的一种伟大， 这是一种回馈， 是，这是一种回馈，一种感恩。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的就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们做一些小的生意，也就是属于那种收入不是很稳定的。那个女生在有一天跟我诉苦，然后她说到他们家的理财方式比较特殊，我也头一次听说。她呢，把钱大部分是用来给父母买保险。她当时是这个理由，她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收入不是很稳定，如果是有一天我们的父母有任何的病症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拿不出这笔治疗的钱，所以他说他们家一个很大的比重是都给家人买保险。您认为他们这个观念也算是一种理财的观念吗？ 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保险啦、债券啦等等的，包括国债啦、定投，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理财的类型或者方式而已，不在于哪种方式。但是我觉得这种孝心是值得提倡的。这种 心意是 对，这种心意是好的。但是如果是我建议是这样，先保障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那如果自己生活保障了之后啊，再去保障这个包括我们大家说的这个给父母做的保障，我觉得这是这才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种理性的理财的方式。 就是它的比重有点过于大了。 对对对，我觉得有点过于大。 保险会跟我说压得很重。 哇， 但就是可能挣到钱全用来给买保险，毕竟两个孩子，四位老人，他们夫妻的负担很重的。那面对这种情况，您认为更合适他们的理财方法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稳定的居所。我觉得第一个还是先有稳定的居所，第一个最重要的，先安居。安居了之后，然后留足给孩子的一部分的教育基金，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就是积累人脉是一方面。那么积累人脉过程当中呢，一定是有句话叫做取悦别人容易，取悦自己很难。那怎样去取悦自己？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刚才包括主持人也说过，腹有诗书气自华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说，如果在知识的海洋当中啊，如果能够遨游，给孩子留足了足够的资本，去让他们啊真正的学习一些，不管说是科学文化，还是说一些科技门类的一些大类的知识，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毕竟投资孩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嘛。无论说是你去让孩子去参加一些各种各样的竞赛，参加各种各样比赛，甚至说古诗词是吧，与陶渊明一起同采东篱，还是和龚自珍一起共绘吟鞭，不管什么形式无所谓。但是至少来说啊，孩子是我们需要投资的一个很大的方向。那么再剩下的一些资本呢，可以去给自己做，比如说类似于自己的，大家都知道形象很重要。你也看到我这个专访的时候呢，我的这个专访和这个不是这样，就这个杂志的封面和这个里面大概有十几斤的这么一个差距，怎么来的呢？其实是这样，是我的父亲。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管理不好的话，还能管理什么呢？我听了这句话之后特别受刺激， 就胖了。 就从胖子变成瘦子了。 其实我觉得这两幅照片的话，可信度还是，我觉得瘦的话我会更想买这本书。 是， 就是对，我觉得会对自己自律的话，也就是说他的很多道理我是觉得可信的。 对对。 如果一个人就像您说的，自己体重管不好，可能是略微有些，当然您没到那个程度啊，可能比较油腻男的那种，他过来要跟我聊一些，我都不是，我觉得信任感会降低。 是是是。 就是、 所以说这是第一印象很重要。 对。 尤其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往往是那些特别富有，或者说雍容华贵，不管说雍容华贵也好，还是一些特别这个有气质的人，基本上没有特别胖的。 是 的， 身材管理很得当。 是是是， 健康各个方面养生，包括自己的容颜都会保持。 是是是。 那时候看一个奥巴马的行程单，他会每天都留出来一小时的时间健身，就是说当时就有人话，你再忙能忙过他吗？他都在健身。 是啊是啊， 是自我的投资了。 是啊， 对，这也是自我投资一部分。 是。 但是有的时候年轻人往往混淆了自我投资这个概念。 是是。 因为现在很多购物的网站和这个各种节，他会打出来很多什么钱永远能赚，东西没有就没有了， 永远都有。 对，然后什么投在自己的脸上，会有很多对比图，说花给自己了就是保持年轻。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大家混淆了投资，就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可能讲的是你的阅历、你的知识、你的内在， 是 而不是都花在了外在。 是是是， 对对对，对，确实仅仅是外在，应该有一部分在外在， 肯定要。 所以说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不要存钱，我投资自己以后有这个回报，但是可能投资的方向有一些的偏差。 是 是。 然后这个杜老师一直在强调一个，说如果有第一桶金或者有一笔费用的时候，要考虑买房子。 嗯， 你像张彤现在的问题是可能会留在一线城市， 嗯， 但是作为他们来说刚毕业，薪资往往是不敢想象一线城市， 是非常非常不敢想象。 但是我觉得可以是这样的，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不能马上买，但是你可以应该有个规划。 嗯， 那他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做这个规划？几年之内买房合适，或者是现在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嗯，如果是比如说让我这个成为，因为很多我见过很多这种大四毕业的学生，或者说是在稍微比如工作了一两年，他们可能觉得现在买房可能对我来说有稍微有一些压力，对，或者稍微有一些压力，没关系，我建议是不管怎么样先上车，哪怕是我说的那句话，哪怕你买不了北京，你可以买一些周边地区，只要先上车享受这个房价的涨幅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只要先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可以了啊，剩下的时间你再慢慢的换，慢慢的换，一点一点从外面换到里面，然后再换，再里再里再里，哎，这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其实包括可以去自己的家乡，不知道可能很多朋友是 山东人 啊，山东人、嗯、哦，祖籍是山东的， 是 嗯， 所以包括你像山东啦，比如说像济南啦、青岛啦，其实这些地方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投资的标的啊。那么这些尤其是像什么省会城市或者一些强一线啊、一线或者强二线的城市，都是一些好的投资标的。只要在那儿有房子，或者说哪怕是用自己在比如说可能老家可能父母会有一些小的积累啊，那么自己的父母呢拿出一套房来这个卖掉，比如说有两三套房，拿出一套房卖掉，然后用这一部分的钱做一个首付，在北京或者在北京周边买套房，其实都是值得可取的，可取之处，有可取之处的， 嗯， 啊，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借鉴的一种方式。 嗯，那现在您觉得是好的时机吗？现在因为央行也有一些一系列的动作出现，您觉得现在是个好的时机吗？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自己是用来住的，随时对刚需买房、随时买都可以、啊，其实房子呢分为这么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叫做刚需，第二个呢叫做刚改，就是刚需的改善性住宅、第三个呢叫做再改，啊，就是再次改善性住宅、第四个叫做中改、这四个阶段都属于刚需的范畴，就是刚需一二三四次改革，改善居住条件、比如说从最早的开间、换成这个一居，一居换两居，两居换三居， 大 house 对，变成大 house 顺义大别墅， 是这属于什么呀？其实我说别墅还属于另一类、这一类呢叫什么呀？叫真正的自己学来用来住的，这叫做刚需。这叫做刚性需求的这些群体、那么这些人呢，我建议随时买都可以。只要是你比如说你原来有房子卖掉再买，卖掉再买，这都没有问题。这是这部分是要随时买的。还有一部分呢，一个叫做豪宅，一个叫高端，一个叫豪宅，一个叫顶豪，是另外一个范畴。这部分呢叫做什么呀？叫做消费品，是用来自己享乐的。比如说大 house, 像别墅，是用来自己享乐的。所以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可能往后要推出这个房地产税。房地产税到底是针对什么征税呢？很简单，就是针对这些房子空置没有任何用途的情况之下征税。比如说大 house, 我这在顺义有一个500平的 house, 那我不住，这部分肯定是要征税的。 对， 但如果这500平的 house 我住了10个人或者20个人，我有可能会用租金税去抵扣我的房地产税。所以说房住不炒的原则是一定需要大家去这个理解或者掌握的。那么但是在这个房住不炒大背景之下，我们还是要改善自己的这种居住的需求或者居住的环境。毕竟每个人，大家可能我们这个在这个时间长了都会信一些笃信一些风水上的东西。每一个风水，每一个房子都有自己固定的风水的。那么每一个风，可能你换了一个房子，有一句话叫什么呀？人挪活，树挪死。所以人一定要流动。而且很多呢老百姓可能会有一个特别不好的误区，就是说我这房子我住在这儿就是我一辈子了、很多人包括我们的， 所以他们买下去会很艰难。 是 我这未来几十年都是这个， 是 就是可能在犹豫当中又错失了。 是、其实呢包括不管说怎么样，人挪活树挪死也好，还是风水轮流转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板块轮动作用的。比如说如果是当时大家都知道在90年代刚刚进行房改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牛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发展北京地区的方庄地带 啊，大家都知道方庄这个地区是非常当时是非常繁华的， 嗯 啊，很多包括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包括当时张艺谋的这个一个电影就是安红我爱你，那就在方庄拍的 在 那边拍，当时方庄是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 嗯 啊，很多人都包括很多明星影星都在那儿买房。现在你看方庄基本上属于一种这个就是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嗯 啊，那么从方庄呢轮动到国贸，当时老北京说国贸大北窑是吧，包括 CBD 都说 CBD 不是这个 China 这个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嗯、 而是什么 China 北京大北窑、 嗯、 对啊，现在还有一个公交车站站名叫大北窑站、 嗯、 我记得对吧，他们对他们来说哦，那大北窑那地儿那是我坐俩小时公交车才到的，我们家可是二环内， 就很偏， 对，很偏的一个地方、嗯、但是又轮动到那儿了，再往后轮动到燕莎三元桥望京，然后再到亚运村，直到这个2008年奥运会亚运村，然后中关村包括万柳等等的，包括现在的轮动已经轮动到南边这个丽泽商务区了，丽泽金融商务区，所以一点点的板块的轮动，如果是这个时候你一直把这个房子握在手里一直不换的话，可能你会损失很多的这种财富赚攫取财富的机会啊，因为这个板块是一定是要轮动，人也是要一直要挪的，只有挪到它的热门板块你才能够有更好的机遇更好的发展啊，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所以说可能讲的稍微远一些，但至少来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房子并不是说我买了就永远不动的，而是一定要去挪去换，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人往高处走嘛。 对、嗯、而且很多时候说你等着都看准的时候，往往就是它涨到一定程度了，那个时候入手反而不是说就算是刚需来说也不是个很恰当的时机。 是是是，像主持人说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你大家都在买的时候你在 买 这叫追涨， 对， 这也是曾国藩曾经说过的 一句话，叫重竹之利必薄， 嗯 啊，就是大家都去买的时候利润肯定是最薄的， 嗯，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买，这叫投资。就像尤其我们投资啊，比如说很多人都去问啊，我朋友说问我朋友问比如说我在北京买房，我去问老北京，我说门头沟那地儿能买吗，他说那破地儿不能买， 嗯， 都这么说，原来是老北京、 嗯、 老北京当时是这么说的，叫家有一口粥不去门头沟， 哦 啊，但现在的门城新区完全不一样了啊，这就是我们业界所说的一句话，叫做单价一万无人问，单价六万抢破头，就是这样的。 喜欢买涨不买跌， 对，喜欢买涨不买跌，但是这种方式呢、 嗯、 只是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在房地产上或者在整个的包括各种各样金融包括股票也好，很多人一看又涨起来了开始买了、 嗯、 其实那个时候往往是套现的机会、 嗯、 哎，那么真正的 别人卖的时候， 对，是卖的时候，是让散户来接盘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很多人都像韭菜一样呢，很简单，一茬一茬的，一茬一茬，只要涨我们就收割、 嗯、 哎，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金融的里边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当大家都没有进去的时候我进去，这才叫做真正的投资，不管它什么时候能够涨起来，至少我进来了，我看好它，我看好、 嗯、 首先看好的是宏观经济，宏观经济下的微观背景下我看好它，我觉得哎非常值得入手，所以这个时候才是入手的最佳的方式啊，最佳的时候啊。 张彤现在 我脑子在疯狂， 我觉得他需要消化， 现在我觉得如果是要自己的刚需一定还是现在买房是很合适的，从去年我在做讲座的时候我经常跟这个我的这些学生们说，我说其实去年12月份开始就已经是买房很合适的一个时候了，在北京市、 哦、 啊，北京市买房很合适的一个时候啊，可能二三线还得再等等，甚至说有一些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因为去库存的原因可能还在涨啊，不要着急，但是我建议一线城市一定还是要尽快尽可能的去买房的，嗯， 就是也许觉得目标远，但是要给自己设立一下， 是是是， 设立个小目标，然后起码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以及首先了解，可能是有一些人真正到买房子的时候，包括到了，因为现在都一般都是贷款嘛， 嗯嗯嗯， 才会觉得啊、哦、也可以呀， 嗯， 就是有些人把这个问题想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贷款嘛， 嗯、 包括很多人工作之后有这个公积金， 嗯 之类的，可能都是在还一下，或者是有一些捆绑一起贷款的情况下， 嗯嗯嗯， 你每个人就未必要承受那么高了，但是你这几年，而且其实有的时候这笔钱。投在房子当中，以及你就是还贷款就是攒下来了， 嗯，嗯， 否则你这笔钱可能真的就 是 你也不知道花在哪，就像这位一个衣柜有十几万的衣服是一样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是，但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大家买房，一定还是要用，如果能用杠杆，还是要用杠杆，因为现在的房地产企业大家都知道，这个负债率都比较稍微高一些，为什么要负债呢？还是能用 这个杠杆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自己手头资金的实力是最好的。所以比如说你像很多人都说，说你看我这一个月，尤其是我记得很13年的时候，我很多朋友买房，当时呢东城区这个学区房在这个还算比较好的学校，学区房啊才4万块钱一平，新房，新房13年的时候，很多人当时都说哇好贵呀，4万块。当时我说的一句话很简单，我说你能买尽量首付加杠杆赶紧跳。他当时呢那套房子我记得是300多万，3-400万的样子，他花了100万的首付，200万贷款，他说200万我一个月要还小2万块钱啊，说太高了，我的工资也有2万块钱。我说一定要记住，翘翘脚能够到的就一定要买。现在来看2万块钱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完全不像原来这么厉害了。那么咱们再拉长时间轴来看，我记得我的姥姥，因为我们家我姥爷是院长，医院的院长，我姥姥也是医生，他们当时算比较有钱，在90年代的时候，我小时候带着我拿着一个1万块钱，拿着1万块钱一摞钱，辛辛苦苦攒下来，对，那是万元户啊， 当时是很有名的， 对啊，很有名的，去银行，哎呀，那银行那个业务这个主管非常的殷勤，又是倒水又是给糖的，我记得我还小嘛， 那时候 VIP， 对啊 VVIP 啊，应该是，然后现在想想1万块钱能干什么呢？可能什么都干不了，几件衣服，几顿饭，仅此而已。所以说拉长时间轴来看，那个时候如果是我贷款，比如说不用说那个时候，就拿03-04年来说，当时一个月可能还款一套房子首付10万-8万。我记得最著名的一个小区是在西二环一个小区，当时打的广告首付2万月供5000，就可以这个买一套房。像当时的月供3000-5000可能觉得很高， 但是很多人会看到月供5000， 对， 望而却步了， 就望而却步了。那么到现在来说，你说3000-5000对我们来说还那应该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基本工资了吧，对吧？所以说通货是一直在膨胀的啊，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够脚就能去做的。比如说很多人都说你看这个当时包括13年买房的时候，很多人说哇4万好贵啊，当时我就说过一句话，我说等你16年、17年再看的时候，你会感觉4万好便宜啊。果然到现在这边的房子基本都在10万， 翻了两倍 还不止。所以说一样的，当你现在17年、18年买房，你觉得哦这个地方8万，可能在2021、2022、2023年可能会觉得哇8万简直是一个白菜价了。 是当时为什么没买？ 对啊，当时为什么没买？ 没存住多少？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在犹豫，或者很多人都会特别痛恨自己，说当年为什么不下手，为什么不逼着自己下手。 而且 说 我们还不是存在是炒，是说你当时4万买完了之后，你可能现在可能到10万，你这笔钱就可以换个更大的地方。 是 可能会你改善一下你的居住条件， 对，改善我自己的居住条件，剩下一部分钱我可以，对吧，像我刚才说的给父母或者给什么有一个更好的爱 生活， 对对对，投资或者生活， 就是我们要利用市场规律让我们的生活变好， 是 让我们的手中的钱更值钱， 是 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啊， 是学到了太多，我觉得对咱们两个不同的阶段的人也都是有不同的帮助的。 我最尴尬的是年龄跟你不同阶段，可是我财富是差不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尴尬。然后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年纪吧，只要你想开始认真的理财学金融知识，什么时候都不晚。 是的， 就还是记住老师那句话，慢慢走， 对， 是， 慢慢去积累。 是，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时段青年说就要告一段落了。 是， 当然呢大家肯定很多人会说没听够， 还是 然后觉得对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吧，就是问大家，就是还是我们还是请杜老师给大家一些投资理财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过了， 给个建议吧， 对对对，给一些小小的建议， 好， 就是初入者初入门级的， 对， 明白。那我的建议很简单，在保障自己的这个住的前提之下呢，拿出一部分资产来进行一些这种德行的积累，对吧，进行人脉的积累，这是一部分啊，大概占在5%左右，5%到10%啊，剩下的一部分呢，比如说还可以，如果再有余力的话，可以去投资一下自己，管好自己的形象，管好自己的体型啊，去健身啦等等，一些都是应该我们大家去引以为重视的一些东西啊。剩下再一部分资金呢，我建议啊，什么叫还有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叫做中产。中产很简单，很多人都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其实在我来看，就学了这么多年金融，我觉得中产的唯一定义很简单，就是当你整个的收入当中有30%是用来做自己的最基本保障，而剩下70%能够存起来，不管是存在哪儿，债券也好，什么国债也好，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有一种资本的积累的过程，这就叫做中产阶级。比如说你原来你挣1万也好，挣5000也好，还赚10万也好，如果你赚10万一个月全花掉， 那你就不属于中产阶级。 月光， 对，月光。如果你挣一万，你只有3000块钱是留着自己基本保障，剩下7000块钱是有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这就叫做中产阶级。哎，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都能够像中产阶级这样，哎，把剩下这一部分钱呢，毕竟每一个，对我们来说，每一个资金都是有资金成本的，每一块钱都是有资金成本的，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边际效益。那么这一部分成本，我们可以去拿它去做，去做更多的优化，做更多的理财。啊，我建议呢，部分的这个资金呢，可以用来，比如说买一些银行的理财产品，保本型的，对吧？很简单的，部分去买一些长期的国债，有一些买一些基金，啊，再有一些去做一些稍微大一点的，风险大一点的，比如说像股市了、期货了这些东西。但是还是那句话，非专业人士不要去轻易尝试，这是我们所说的投资有风险，这市场有风险，哎，投资需谨慎，哎，对对对， 好， 哇，今天就是感慨。但是虽然说今天我们是没有听够，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明天杜老师还会继续 对 啊加入到我们这个青年说的这个行列当中，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创业的一些消息了。我觉得这些 就 有很多 的 故事和经验， 对对对， 可以倾听一下。再次感谢杜老师做客我们青年说， 谢谢大家， 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还是我们的8点到10点，我们早上的青年说，一起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清新的，然后有知识满满干货的早晨。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张彤， 我是王松，我 们明 天 见，拜拜， 明天见。 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